新传媒属下电台企业得九五八城市频道，现在由百康报告新闻。马来西亚宣布下个月起禁止出口鸡隻，本地活鸡供应预计会受影响。某公报表示，本地未来几个月将会继续面对食品供应链受干扰的情况，政府正在同入口商积极合作，例如由现有的来源引入更多鸡肉，并且使到食品来源多元化，希望将影响降到最低。另外，本地有入口商准备提出申请，在禁令生效之前增加每日的入口量。此外，亦有业者打算尝试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泰国入口活鸡，以填补马来西亚供应的缺口。本地的冠病单日新病例回跌到5000起以下，另外有两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4167起病例，比前日少了1560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1.12。 跟住疫情趋慢和防疫措施放宽，纪录发展局为预购组屋项目赶工，截至上个月延迟半年或者以上完工的项目同比减少20%。国家发展部长李志升说，未来两年新预购组屋的等候时间中位数将由目前的4到5年稍微缩短到4年到4年半。另外，这个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将由明日开始，并且在下个星期四结束。建屋局接下来将会推出4500个预购组屋单位，包括红山和女王镇的两个黄金地段组屋项目。此外，当局也都会在祖隆西、大巴窑和宜顺推出项目。我国陆军计划在今年底恢复所有的训练，包括海外演习和回营受训。今年三月上任的陆军总长梁振伟准将在陆军开放日场地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跟住疫情放慢，部队今年的重点是提升运作，继续加强现有的作战能力，并且恢复海外军训。选举局正在考虑在下届总统选举试验推行计划，在部分疗养院设立投票站，方便院入面的年长选民投票，甚至是派出流动小组将投票箱和选票带到住户的床前给他们投票。选举局已经邀请所有注册政党参与咨询活动，结果将在7月公布。本地珠心社工王明德推出新书《老妈教会我的事》，记录照顾失智症母亲近10年的心路历程，希望唤起一般人对看护的重视。新闻报告完了。